角落，痛苦流泪的我，让我陷入感情的漩涡，是你刺痛我的心窝，是你让我爱的痛苦，也让我开心的笑过，一把一把爱的刺刀，深深把我心捅破。世界上无情的冷落，为什么都给了我？能不能别再伤害我，别再让我难过？ 爱情的眼泪是你抛弃了爱。